着一片海，可眼前的路越走越窄。 TV 有屋顶唱，此时男孩从口袋掏出了吉他，开始他对着女孩唱着我要把你娶回家。女孩低着头还在羞，没有回答。他说他想要写在纸上，男孩下了决心，他去提了亲。那年他21，女孩的父亲说话应该没出息。他组了两个乐队，每天赶着凑聘金。舞厅演奏完了，赶着去歌厅。钢琴也可以大半夜拉小提琴。女孩的父亲终于感受到她的真心，于是他对着男孩说：“我把女儿交给你。”男孩趁机嫁妓，女孩挂了复姓，家里所有鸡毛蒜皮的事情，女孩都一手打理。每天吃饭时间，他赌得再不会输给餐厅。有天，他们当了爸爸妈妈，接着又生个当了阿公阿妈，再次回到公园里，告诉孙子，这是他们当年一起写的《柳树下》。

剧情，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，在天南星高雅亮洁好美丽，在熟悉装饰的气球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你在天南星气势非凡好活力，哦哦哦好活力，轻轻柔柔的想念，在当年的季节，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，俏皮的气息，在树枝松弛的季节里，你轻低头的带着凉意，你在天南星气势非凡好活力，哦哦哦好活力，轻轻柔柔的想念，在难恋的季节，

some time on a guitar, and it will get me so much further than the backseat of your car.

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，水帘洞里沉睡的梦再没有什么开始，英雄那天空穿越九霄时空，等谁来天摇地动，深潭里的针把风暴操控。 寒老宿命转身山河裂开，什么飞出孤独的天才，没有焦灼的星星，畏惧的表情，打破虚伪的钟埋客观，请看我大脑听不清，你听锣鼓惊天起夜金甲有声音啊！ 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声大声大声大声，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。一个合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， 浪到前程悠悠，这不寸寸痛的是心，不是头那么吹来，你为何泪流百年，像沉默的烟火熏出伤口，解毒的只有一口饭，脏的桂花酒流到收工，有些苦衷没人能懂，原来人生也走走险，白晶晶的笑容染红夜空，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。悟空是伟大绝不的野心家，是谎话算谁的天下，巨大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， 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，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。 努力 finally got sober, felt 10 years older, but hey, it was something to do. I'm living out in LA. The driver's voice got just a roof. I'm a real big baller, cause I made $1 million and I spent it on girls. You don't wanna be high. Yeah. 新机场，难忘雄安城。